兜转转，你始终会停在我世界里面。我记得每个思念的黑夜，我记得每次分别的心情，我记得所有关于你，就是这样爱你，请别有所怀疑，我愿把一整颗心都交给你，就是这样爱你，记忆无所遁形，每分每秒都会想起你，我想和你一起奔跑在爱的路上，这暧昧的味道，我想和你一起分享如今春花香，这爱情的味道。每个色